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，拥抱你

Yeah.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潘瑞辰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。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，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却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，就像流星许的心愿，让你知道我 期待，什么是我一直该对你说的话，而我一直都没有说？什么是我一直该替你做的事，而我一直都没有做？什么是我一直该为你流的泪，而我一直都没有哭？什么是我一直该向你认的错，而我一直都没有低头？把秘密收藏起来，让你我留下空白，忘了曾经虚度的青春，永远永远不再重来。收藏起来，让回忆留下空白，忘了曾经拥有的过去，永远永远不再说爱，把坏笑收藏起来，让生命留下空白，忘了曾经幻想的未来，永远永远不再期待。什么是我一直该对你说的话，而我一直都没有说？什么是我一直该替你做的事，而我一直都没有做？什么是我一直该为你流的泪，而我一直都没有哭？什么是我一直该向你认的

错，他竟与我在你身边步过，如像注定我怎么的过，静看旁人在结果。谁在昨天经过的，突然遇上了我，今天已不需假设昨日如果。谁做错，我在今天也未能分清楚，事后有一点差错已逃不过。如遇上他怎去躲，试试后放低我，今天纵孤单一句也能轻可。谁是对，那是错，我们今天都也要走过，还未一天会决定选我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